约翰施特劳斯的一组音乐，曲目有南国的玫瑰、青松的气质、维也纳森林的故事、安娜波尔卡、春之声圆舞曲、雷鸣电闪波尔卡、皇帝圆舞曲、匈牙利万岁波尔卡、拉德斯基进行曲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天的 Pops 音乐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